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有小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8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23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点半到7点 FM 107.3，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这里是由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那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那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这样一个高招高校的这样的一个直播的咨询，分别会有3所院校的招办负责人做客我们的节目，分别是来自于中央民族大学以及南开大学还有华中科技大学3所院校的招办负责人，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通过电话的连线的方式解答大家的疑问，同时向大家告知今年在招生以及计划以及包括专业上的一些变化和特点。也欢迎各位呢，现在及时拿出手机，然后在微信里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教育面对面 RBC， 然后在里面留言，我们就能够看得到。因为节目时间只有1个半小时的时间，而且尤其是后2所院校都是这个通过连线的方式然后来去回答大家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希望这个如果您对于中央民族大学也好，南开大学也好，还有包括像是华中科技大学也好，您对这3所院校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现在及早发送过来，然后把您的对于专业也好，学校也好，然后包括像是师资配比等等等等，国际交流合作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赶紧发送过来，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去询问招办的负责的老师，让他给您一个答复，好不好？那接下来呢，进入我们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来了解一下主要内容。北京邮电大学今年加大优惠力度，对北京考生推出零调剂政策。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要求推进新工科建设。非京籍研究生创业符合条件，可申请落户北京。以下是详细内容。 北京邮电大学、天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招办负责人十一号做客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介绍各校今年在京招生政策。北京邮电大学今年加大优惠力度，对北京考生推出零调剂政策。另外，由于学校文科专业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数量不足6个，选择文科或者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的北京考生，只要根据自己的专业喜好，按顺序把所有的专业招生专业填在专业志愿栏即可。天津大学2018年新增智能医学工程、风景园林和海洋科学。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是我国首个智能方向的医学类本科专业，2018年在全国招生30人，由天津大学和天津医科大学联合培养，毕业后由两校授予医学、工学双学位，成绩优秀者可以直接进入本硕博贯通式的一体化培养体系，获得医学或工学博士。北京科技大学继续推进大类招生改革，2018年在北京招生的24个专业里有13个大类专业，为给考生更多专业选择自主权，在北京执行百分百满足考生专业志愿，填满6个专业志愿的北京考生进档以后，专业服从，考生不会被调剂到所填报的6个专业志愿之外。今年整体就业率达 98%， 本科生深造率接近 60%， 保研比例高达 20% 左右。日前，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要求推进新工科建设，重视人工智能与计算机、控制、数学、统计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专业教育的交叉融合，形成人工智能加 X 复合专业培养新模式。到2020年，建设100个人工智能加 X 复合特色专业，建立50家人工智能学院、研究院或交叉研究中心。根据计划，将面向国家重点战略需求，适当增加研究生招生指标，探索建立以高校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部署所承担的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国家级创新平台、省部级创新平台等为支撑，强化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模式。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国家重大人才工程中，加大向人工智能领域优秀人才的倾斜力度。北京市人力社保局近日公布北京市引进非北京生源毕业生工作管理办法，明确在校或休学期间创业的毕业生符合一定条件可申请办理引进。引进毕业生原则上应具有研究生学历，如实习期内考察不合格可停止落户。与往年不同，办法明确在校或休学期间创业的毕业生符合条件可申请引进，条件包括毕业生本人为创业企业发起人或主要创始人，创业企业创办时本人持有股份比例不低于 10%， 创业企业属于高精尖、文化创意等本市重点支持发展的产业，创新创业成效突出。这就是我们的每日教育播报的全部内容，是由姚迪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国家211工程、985工程建设的重点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南临国家图书馆、北街中关村，地理位置优越，教学环境优美，于众多名校中自显特色，独具风采。学校学科门类和办学层次齐全，现有覆盖文、史、哲、经、管、法、理、工、艺、教多学科的24个学院，65个本科专业及方向，131个硕士学位授权点，20个专业硕士授权点，42个博士学位授权点，5个国家一级学科，3个博士后流动站。在重点学科方面，有3个国家级重点学科，7个北京市一级或二级重点学科，8个部委级重点学科，2个国家文科基地。学校1200余名专职教师中，有正副教授660余名，他们90%都为本科生上课， 总面积接近10万平米的文理科大楼，以及6万余平米的大学生公寓，有力保障了同学们在校的学习和生活。学校已同国外60余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与学术交流关系，每年接纳1000余名外国专家、留学生或国际友人来校交流、学习、访问，同时每年选派约300名学生出国留学深造。好，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高招直播咨询。刚才在预告中也给大家做了一个预告，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一所要来进行这个高招直播咨询的院校，是中央民族大学，请来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中央民族大学招办老师庞念昭庞老师。庞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嗯，大家好。 是那个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中央民族大学的问题啊、包括后面两所院校南开大学以及华中科技大学的一些问题，您可以现在及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然后在里面留言我们就能够看得到了。我们先来说一下中央民族大学好不好，因为中央民族大学其实也是我们这个北京的这样在属地的这样的一所大学，大家可能对于中央民族大学有各种各样的认知，比如说像我的认知就是中央民族大学那边那个餐厅太好吃了，但是这都是以馆啊去窥豹，这个不准确，所以想让那个庞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中央民族大学究竟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 行，我们首先欢迎我们的主持人去我们家民大吃饭啊。这样的，我们中央民族大学呢最新的一个身份呢是国家双一流建设的一个高校，以前呢是985211大学，现在呢是双一流 A 类大学。 嗯， 但是呢在这些标志的基础上呢，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可能大家不太注意的一个角度来定义我们的学校。那么就是说从内涵建设上来看，中央民族大学是一所56个民族师生共同创造和分享多元文化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重点大学。 嗯， 而这个多元文化呢是不同于重点学科呀什么博士点呀硕士点呀这么一些标志的这么一个评判标准，它是一种浸入式的一种学习氛围，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引导。那么就同学们在这个氛围中不知不觉的就能学会跟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去相处、 哎、 去沟通和合作，哎，从而锻炼到一种步入社会的时候所必须的一种社交能力。 嗯， 然后这种能力呢往往是不可能从某个专业的书本上去学到的。 是的。 然后2017年呢教育部对我们学校进行教育评估的时候啊，几位来自那个美国密歇根大学、澳大利亚的新英格兰大学还有香港大学，包括咱们北师大的专家呢，都对咱们中央民族大学的这个多元文化给予了相当高的一个评价。 嗯嗯。接下来我们聊谈到就是学校本身现在的国际合作项目的情况了，因为现在其实各个院校都喜欢把这国际合作作为自己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卖点啊。那么对于中央民族大学来说，国际合作上有没有什么一些重点各位我们来分享？ 这个国际合作这块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从2017年开始我必须得跟考生就是介绍一下。 嗯， 然后你看我们2018年就是今年啊，有具体的合作项目的海外高校大概有80多所，其中呢既有那个欧美发达国家的一流大学，也有那个一带一路沿线的这个国家的高水平大学。那么其中像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美国加州的那个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还有那个圣地亚哥分校，这样的排名前20的世界的顶级大学有他们俩。那还有20多个像那个英国的伯明翰大学，然后女王大学，然后荷兰的那个莱顿大学，还有澳大利亚的这个悉尼大学，这种排名前200的一流大学有20多个。 嗯， 然后这样每年呢我们派出的这个交流的学生大概有400多人。 嗯， 然后交流的专业范围呢也覆盖到了我们本科招生的所有的专业。 是。 所以完全能够满足同学们出国交流的需要。 嗯，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有几个举措。 嗯， 就是可能这个是说的重点，就是要跟大家说的。第一个呢是从17年开始我们就优化了那个出国交流的申请程序。 嗯， 以前呢进校之后先得选拔一些。 嗯， 就是看你的外语成绩怎么样啊，包括各种就是表现怎么样。 嗯， 那从17年开始我们就是不进行这种外语选拔，这种只要你比如说托福雅思达到 分够了， 对，分够了，那么就达到了对方学校的那个申请条件，那么 你就可以 申请。 嗯， 对，然后在大，因为我们派出的话一般都是大二大三的时候， 嗯， 那么就等于大一的成绩 你没有挂科或者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一些失误，那么就等于说你就可以申请了。 哦， 啊，就达到申请可以出去了。 嗯 嗯，就等于说，举个例子来讲， 申请程序就很方便。 对，比如举个例子来讲，有些可能同学可能在高中阶段就已经考过雅思或者托福了，而且成绩都不错。那么我可以这个这样的同学呢，你只要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那么很可能你大半个身子已经跨进了那个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的大门了， 名校。 因为对，因为这个顶级大学，它跟我们的合作是不限专业、不限人数的。 嗯， 就进大一之后， 敞开。 对，你的成绩只要符合这些要求、排除条件，那么在大二、大三的时候你就可以去了。 嗯 嗯，像这样不限专业或者是基本不限专业，可能只限文科或者理科的这种，合作学校我们有四十多个。 对 啊， 这非常 是2018年。 非常好，还有这个在资助力度上，刚才这个我们在下面交流的时候也是力度非常的高，大概分三类，对吧？ 对对对对，资助力度是我们的一个新变化，就是从17年开始，我们对出国的交流的同学资助力度有非常大的提高，可以说在全国的双一流大学里面都算名列前茅的。 嗯， 比如说我们2018年有21个交流项目是得到了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审批和资助的。 嗯， 这个项目数量来看的话，在双一流大学里边排第19个。 嗯， 就是但有些可能不是所有项目都能得到那个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这个资助。 嗯， 那么我们看就根据情况，只要是全国顶级，就全世界的顶级大学，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还有那个圣地亚哥分校这样的，那么就算留学基金委没有资助，那么我们学校来资助。 嗯， 就等于说100%的比例，就留学基金委资助多少，那么我们就资助多少。比如说去美国，那么他一个月留学基金委可能给同学资助的可能是11000元的那人民币。 嗯， 那么我们也是一样。 嗯， 那么就是你看如果交流一年的话，12个月， 嗯， 加上来回机票，那么就是我们学校就会给这个同学资助14万。对，14万的这么一个标准。 嗯， 然后比如说那么排名前200的，世界前200的那么这么一些学校呢，我们大概是按85%的这个标准。 嗯， 就是留学基金委给85%，的那个标准的基础上，我们给85%作为资助。然后第三类呢，就是我们一带一路沿线的那些国家的高水平大学， 嗯， 这些呢我们会拿给到国家留学基金委的标准的60%， 嗯， 的一个资助标准， 是 就足够在这些国家就是非常体面的去学习和生活。 南开大学是国家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母校。南开大学由研修、张伯苓秉承教育救国理念创办，肇始于1904年，成立于1919年，曾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组西南联合大学，被誉为学府北辰。在长期办学过程中，形成了文理并重、基础宽厚、突出应用与创新的办学特色，成为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的综合性研究性大学。2017年成功入选国家双一流重点建设高校。世界史、化学、数学、统计、环境科学与工程五个学科成功入选双一流重点建设学科。现有专业学院24个，学科门类覆盖文、史、哲、经、管、法、理、工、农、医、教、艺等。学校积极构建和发展适应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需要的学科体系，有本科专业84个，其中国家级特色专业18个。南开大学取得了一批国内外公认的优秀科研成果，同时南开大学有着广泛的国际影响，与国际知名的320多所大学和国际学术机构建立了合作与交流关系。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南开大学。对于南开大学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的话，您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教育面对面 RBC 上面来。我们有南开大学的我们的招办的负责人来进行一个解答。我们首先有请南开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助理王群王老师来做节目。王老师你好。 你好。 王老师久等了。我们看到今年的南开大学整个的招生计划包括专业设置上有什么样一些变化吗？ 参考去年我们在北京的招生计划是48人。其中文科20人，理科28人。今年2018年呢，我们的在京招生计划基本与去年持平，专业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趋势上是有很多专业会变成大类招生。 嗯，另外南开现在也是双一流大学，我们刚才在介绍中也介绍到了。那么在整个招生的专业包括人数上会不会有一个扩招？同时，对于这个北京的这边的招生的规模有没有一个扩招的计划呢？ 啊，是这样，刚才我们讲了，我们去年计划是48人，实际呢我们招了62人。 嗯， 等于说我们只要是北京生源，每年的话都会非常的好，我们都会相应的做一些的增加，这个请考生们相应放心，只要是生源好我们都会有增加的，这个每年都会有一定增加。嗯， 好，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咱们学校的联系方式。 哎，请大家记好，我们电话是022-2350-4845，022-2350-4845，微信号是南开大学本科招生8个字，南开大学本科招生。 嗯， 网址是 zsb.nankai.edu.cn。 嗯， 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招生网站和微信平台，上面会有最新最权威的招生政策，欢迎大家报考南开大学，做周总理学弟学妹，谢谢大家。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辛苦了，谢谢，再见。 嗯，再见。嗯， 华中科技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大学，是国内水平一流的综合性大学之一，首批列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和国家985工程建设的高校，首批列入国家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A 类，学校机械工程等8学科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学校学科齐全，结构合理。根据2017年12月教育部公布的第4批学科评估结果，华中科技大学14个学科进入 A 类，其中机械工程、光学工程、生物医学工程、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等4个学科进入 A 加，15个学科领域保持在 ESI 全球前1%，并列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第9位，其中工程学、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保持在全球前1/1000，并列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第7位。学校在第三方评价中的表现突出，在2018年软科公布的中国最好大学排名中，华中大蝉联第8位。2018年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位列中国内地高校第9，2018年 US News 世界大学排名位列中国内地高校第9， QS 2018毕业生就业竞争力排名位列中国内地高校第6名。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高招直播咨询。那接下来我们要面对咨询的学校就是华中科技大学了，有请华中科技大学北京招生组的负责人顾新江顾老师。顾老师您好，久等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嗯，您好。正好要提示一下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对华中科技大学有什么样的问题，尽早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然后把问题发送过来，我们可以请顾老师在连线的过程之中啊，随时插空给我们听众们回答一下问题。这样我们还是来简单来介绍一下华中科技大学。那刚才我们其实有一个情况的介绍，接下来能不能精炼的给我们讲一讲华中科技大学为什么现在是非常适合我们北京考生报考的呢？ 其实的话，我想的话呢，就是华中科技大学啊，确实是一所非常适合北京学生的话呢报考和学习深造的大学。 嗯， 那么这里的话呢，我把去年我校北京生源毕业生的去向的一些信息啊拿出来，供今年北京考生的家长参考。 嗯， 那么去年的话呢，我们学校北京生源的应届毕业生深造率啊是超过了65%，其中的话呢，出国留学的比例接近48%。那么简单来说的话呢，就是咱们学校有2/3的北京孩子本科毕业以后是直接继续深造，那么有1/2的北京孩子的话呢是拿到了 offer 选择出国留学，那么这个比例啊其实还是很不错的。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北京生源的考生呢回生源地的就业率也是排名全国各地的前茅。那么像去年一年北京的话呢有近300家企业啊到我们学校来招聘，那么为我们学校的学生提供了几千个工作岗位。 嗯， 那么北京生源的孩子的话呢回京就业优势是更大，对北京的考生和家长的话呢是完全可以啊把孩子的话呢送到我们学校来读书。 嗯， 那个读万卷书啊行万里路，我算了一下，咱们北京的孩子到我们学校来读书4年下来啊还正是正好差不多10000里路。 嗯， 当然了，我们也更希望孩子到我们这儿来读好万卷书。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招生专业投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主要突出在哪几个方面呢？ 我们学校的话呢工科实力是非常雄厚的，那么医科的话呢也是声誉在外，文科和理科的话呢也是特色鲜明，发展迅猛。 嗯， 那么我们在京的专业投放会统筹啊北京近3年各招生专业的志愿热度， 嗯， 那毕业生的就业结构以及北京生源的实际特点，那么涉及的话呢工医文理优势专业及特色专业大概有40多个，能够是全方位的满足啊考生和家长的个性化需求的。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的话呢，是这样的，就是一个的话呢大家的话呢是可以啊百度华中科技大学本科生招生信息网来查询相关信息，然后我们的联系方式的话呢是02787543